微弱，能见度较低。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邻近海域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约740公里，预料几乎停留不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炎热及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11点，位于菲律宾以东邻近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0.7度、东经126.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个钟头45公里，预料几乎停留不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老婆，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就到了，你想要什么礼物？ 知我心者，老公也。现在足不出户都可以买到生活用品、食物储备，甚至是外卖。买东西又不一定要跟人家逼，你看我精心策划的购物清单。 哇，这么多的？本来呢，我还想用消费券买份礼物给你的。但现在看来都是不够钱的。 老公，你的心意我收到了，我这么知悭识俭，持家有道，你的消费券自己带着先啦。留到学期尾帮补细路的兴趣班啊，同埋他们的书补费，预早买定啲开学用品，做埋校服都得㗎吧。而且睇中嘅心意产品网购都得啦。如果仲包埋运费，咁就连车费都悭返啦。 老婆，你真系精明。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2， 香港电台全力推动 听识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短视频，港台电视31播出。 还有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外交20问声音短讯，香港电台第1、2、5及普通话台播出。 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2。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 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上的在场，我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怀抱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们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们 听吗 Coco 今日有人话咧就够钟要翻屋企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凌晨12点星期六晚，咁啊应该够钟要听自己人啦，欢迎各位啊！ 嗯， 系。嗱，今个礼拜香港系咪多丁丁笑容咧？虽然好多嘢都笑唔出，咁、但系至少就系因为啱啱有消费券啊嘛， 荷包涨咗啲啦， 系啦， 同埋呢个礼拜嘅天气咧真系好好啊！ 哇，好到啊！ 我成日屋企挂住晾衫咧，唔翻工。 家庭主妇 feel 个感觉，要趁个好天气，然之后晾干啲衫佢。 系啊， 唔系直情自己都要当一件衫去晒下啦，当棉胎咁样，我哋都霉晒啦，已经喺呢几个月第五波疫情底下系嘛，咁所以希望无论天气又好，消费券又好，定系咩都系希望大家即系多翻少少笑容啦。正式开始呢个晚上嘅即系自己人啊吓，要讲少少，因为咧近排咧都系即系时近都系春天啦，咁所以外国好多啲颁典礼咧都系陆续颁嘅，咁上个礼拜就奥斯卡啦，咁而今个礼拜咧就系音乐大奖啦，就系呢个格林美啦 ，OK， 嗱虽然咧今年度咧真系 LGBT 而获奖嘅朋友就唔算好多啊，但我留意到，因为其中咧就有份即系候选多个大奖嘅咧，就系呢位喺美国乐坛里面咧位出柜嘅黑人嘅 pop star 啦，就系 Little Nas X 啦，我哋都成日都讲噶啦，嗱虽然佢一个奖都冇。咁只不过喺格林美里面都唱咗一大扎嘅 Melody 都好睇啦吓，虽然冇攞奖，但我觉得咧，我想讲咩咧，就系佢喺即系参加呢个格林美之前咧，喺自己 Twitter 咧就系写咗个 tweet 咧，我都好正嘅。咁佢系预计吓，到底我会唔会攞奖咧？佢就话 ：I'm either gonna win a Grammy, go to a club, get drunk and have sex with a random stranger, or lose each Grammy, go to a club, get drunk and have sex with a random stranger。我觉得好正，即系大概意思就系话，无论我赢同埋唔赢 Grammy 咧，我都会做同一样嘢，就系今晚会落去俱乐部，饮到酩酊大醉，然后同一个咧陌生人上床。即系我觉得我从未见过一个美国 pop star， 即系虽然佢 come out 咗啦，但系基到尽啊！我当然觉得佢系讲笑啦，但系可以用一个基足同埋基 humor 嚟到去预估一下到底自己攞唔攞到格林美，我真系觉得个世界真系变咗啦，已经。 即如果我觉得佢真係遇到呢啲事佢都会照做㗎囉，其实係。即我都觉得好坦白呀，同埋好可爱囉。 係呀，好中意佢真係。 係呀，同埋你见到佢嗰件衫呢，嘩真係啦，即真係有见点呀，即基到爆炸嗰件衫呢係。 你諗咗咁耐嗰个形容词就係基到爆炸係咪我以为你会諗到一个咩嘢好刁转嘅四字词呢，你嗲咗足足一秒就係基到爆炸。OK， 好啊。 不过有少少突然间唔想讲话好靓啊。 我哋个个都引颈以待啊，你諗到咩更刁转嘅你会形容啊 ,Little Nas X 呢，基到爆炸。你真係攞到爆炸你真 係。如果你见到我封信你就知㗎，即係有少少哇好靚真係。 係一全白啦，就好好好似有啲宮廷咁樣啦，就镶滿晒呢啲白色嘅珠珠喺上面咁樣嘅，即係我覺得係佢呢先可以着到而家喺呢個即係流行樂壇入面，而着出嗰、那個即係我風格同埋韻味，但係又唔會俾人哋話佢哋話你點解，因為有啲人呢着出嚟呢就成日俾人話話你想點呀博咩呀，但係佢着呢我又覺得即係好啱佢，恰如其分係佢 嘅 身份係喺你夠機又夠爆炸。 係呀、啊。咁但係講呢個格林美呢我都想講另外一樣嘢啦，反而最觸目嘅呢我覺得你大家有冇留意就係、是、其實就係烏克蘭總統 Zelensky 呢今次呢個格林美裏面呢其實係有篇演說喎。事前錄咗喎，好正啦！即係我覺得，哇！即係唔知係邊個文膽幫佢寫稿啊？佢而家每一篇 speech， 無論喺聯合國發言，又或者係美國國會發言咧，哇！句句啊，都邀潤到啊，一語中的啊，真係好勁啊 ，Zelensky！ 咁而今次咧，佢喺格林美裏面咧，其中嘅一句佳句咧，就莫過於佢話：我哋喺烏克蘭嘅音樂人咧 ，musicians 咧，佢哋著嘅咧係軍服。就唔係好似而家咧，格林美咧呢、這個嚇，即係場合裏面咧，啲 musicians 咧係著踢四套，哇，講得幾咁好。咁而咧，我想講一講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咧，即係 Zelensky 喺今時今日，即係喺烏克蘭啦，即係喺呢一個戰亂嘅蹂躪底下咧，係一個即係表現到咧，係一個幾咁勇敢嚇，幾咁即係值得大家去模仿嘅一個領袖同埋仰望一個領袖啦。咁但係 Zelensky 就算喺烏克蘭戰役未出現之前，其實佢點睇同志呢一個嘅 topic 嘅咧？咁樣，我想舉一個例子。咁原來2019年咧，佢曾經係開咗一個咧press conference， 一個記者招待會。咁有一個記者招待會勁嘅地方係咩咧？係14個鐘啊！ 哇！ 黐線14个钟，咁而喺个 press conference 里面咧就无所不谈嘅，咁而当中咧突然间讲一下嘅时候咧，咁啊台下面咧有个我谂可能系牧师定系即系天主教嘅领袖咁样啦，就带咗个十字架，咁起身就话喺度质疑咧质询啊 Zelensky 咧，啊你点样可以容让呢个同性恋嘅意识啊继续喺我哋国家里面蔓延啊？咁你知唔知 Zelensky 点答啊？佢话我唔会讲任何关于同性恋negative 负面嘅嘢，因为我哋活喺一个咧系开放嘅 society，open society 里面嘅，而一个真正开放嘅 society 咧就可以容让任何人选择佢用咩语言嚟到沟通，甚至系唔同嘅种族，又或者甚至不同嘅性倾向咧，都可以用佢哋嘅方法嚟到去生活。所以一再证明咧 ，Zelensky 咧早喺呢个战争之前咧，其实已经表现出咧，即系其实佢系一个相当之开明嘅领袖嚟啦。 其实佢咧之前即系做总统之前咧，其实佢都系一位即系类似系即系栋笃笑演员啊，同埋一位喜剧嘅演员嚟嘅。其实嗰阵时咧，我即系之后睇翻啦，咁其实咧佢都模仿过嗰时有一对乐队叫做好似叫做Hasiki 啊，咁佢哋出名咧就系着呢个高踭鞋去跳舞唱歌嘅，而佢有一次表演咧，亦都系有着呢个高踭鞋跳舞唱歌嘅，咁我其实感觉 唔系，同埋佢系唱 Single Lady 啊 ，Beyonce 啊， 咁所以咧，其实我又觉得，既然佢做得咁彻底咁投入咧，其实佢一定抱住一个好开放嘅态度咧，去做嗰一次表演嘅，因为嗰一次表演其实系佢唔系纯粹搞笑，都好笑嘅，咁但系佢都好认真咁样去学嗰啲舞步啊，着住高踭鞋跳舞，同埋夹嘴型咁样嘅。 系啊，我睇嗰个 video 咧，嗰啲高踭鞋咧，哇，真系虾人着到啊！我谂真系有6寸高噶，咁但系着喺 Zelensky 嘅身上面咧，我觉得 OK 嘅，因为佢本身唔高啊嘛，佢着。之后咧就啱啱好啊高度， 你唔好话高踭鞋真系好悭人着噶， 系你唔好着啊，我惊你着到汗背。 我断 借俾你啊，我借俾你啊。啊呢、這个礼拜咧，其实咧我都即系承接呢个奥斯卡嘅威势咧，咁我都抄翻啲奥斯卡嘅戏嚟睇啦。咁就即系呢个大家都知道得奖嘅导演啦，就系、是、 Jane Campion。 Jane Campion 系啦，咁佢嘅导演嘅戏咧就系 The Power of the Dog， 系 Jane Campion 啊，唔系 Jane Campion 啊 ，Jane 好啦，咁啊 Jane Campion 嘅《犬山记》啦，《The Power of the Dog》，咁跟住咧就其实我就揾咗嚟睇，其实之前咧我唔知道有呢套戏嘅噃，咁佢得个奖之后咧，我就去，咦，原来呢套戏系好似讲同志嘅喎，咁我又去睇下啦。咁其實原來就係好出名做呢個奇異博士嘅死啦，唔知佢中文名叫咩添？嗰位主角 Benedict Cumberbatch 啊， 系 Benedict 系啦，咁原来佢咧， 我开始怀疑咧，我睇嗰套戏咧，同你睇个戏咧，其实系唔同 嘅，系两套戏嘅， 唔系系同一套戏嚟嘅。咁就原来咧就讲佢一个好古板嘅，即系农场嘅主人啦。咁但系原来佢就即系隐藏住一啲秘密喺背后嘅。咁当然啦，原来佢就是一个好心贵嘅人啦。咁其实成套戏就想讲啲乜嘢咧？就系讲翻其实当时即系嗰时系应该系大概100年前咁样啦，即系可能系20世紀初嗰陣，咁可能美國一啲農場咁樣啦，原來佢係一位即係有即係中意男仔嘅咁樣嘅農場主人，但係隱藏佢嘅性傾向啦，但係咧就會利用好多即係可以要打壓啲女性啊，或者佢當佢見到佢弟弟。同一个女性结婚，而嗰女人咧带住个仔，个仔咧其实就好即系柔弱咁样嘅，咁佢就会即系笑佢啊，虾佢啊，其实就系反映出咧，其实嗰、那个即系 toxic masculinity 咧，其实都会即系害翻男性本身嘅。其实个导演咧就会用一啲好隐晦嘅手法咧，去即系拍呢套戏啦，即系你。當時睇啲海報啊，或者見啲即係 trailer， 可能會諗，哇，會唔會好似依、這個段背山咁樣咁温情啊，咁浪漫啊，咁即係男即係肉體嘅美感啦、啊，係冇嘅，係冇呢啲嘢嘅， 冇嘅，完全冇嘅。系啊，我其实咧喺佢即系未 nominate 之前咧，我晨早已经喺 Netflix 度睇咗。咁我觉得即系因为我不嬲都系 Jane Campion 嘅拥趸啦，我觉得今次系好劲嘅佢嘅手法，即系拍呢一个西部牛仔片啦。咁但系落到佢嘅手上面咧，系非一般嘅牛仔片嚟嘅。咁而我觉得即系 Benedict Cumberbatch 真系做得好好，做一个咧心悸压抑，用一只反同嘅方法嚟到去掩饰自己嘅真正身份啦，又引证咗一样嘢啦，即系越恐同嘅人越有机会系心悸嘅人啦。OK。我都系做得好好嘅，其实咁所以咧，今次喺奥斯卡里面咧，佢系攞唔到呢个全年嘅最佳男主角，而输咗俾斗八星人嘅 Will Smith 咧，我真系觉得咧，唉，即系戥佢唔抵咯，即系有少少想滑凳嘅。一讲 Will Smith 嘅时候， 都赢咗个即系最佳导演，咁我都觉得真系实至名归嘅。即系我觉得佢个拍摄手法，你真系感觉到咧系。即係有一種女性獨有嘅勢力啦，同埋嗰種即係隱晦，但係你又睇得出佢想表達啲乜嘢嘅，即係畫面同埋好，即係好有詩意，同埋成套片咧係好多嘅地方都喺即係紐西蘭拍嘅，其實，所以咧嗰、那個 佢扮 Montana。但其实实际咧就喺纽西兰拍嘅，有啲人咧就批评话：，你拍牛仔片啊，扮喺呢个美国嘅西部嘅农庄，咁但系点解无啦喺新西兰啊？喂，但系你要记住啊，以前咧就算喺旧嘅荷里活时代咧，嗰阵时咧好经典嘅一啲牛仔片咧，其实都唔喺美国拍嘅。 系，你唔使讲嗰阵时咧，而家好多好经典嘅场口，其实都唔喺实际嗰个现场度拍噶。 系啊 ，OK， 同埋要留意翻啊，导演其实系来自新西兰嘅。 系咯，同埋即系，同埋即系，如果你真系哇，一定拍嗰个故事就一定要喺翻嗰笪地方度拍，咁星战点拍啊？ 要上太空先 啦！你话俾我知啊，星战点拍啊？你又用同样方法嚟批评星战，黐线嘅真系。 唔系，但系你睇套戏嘅时候，你系唔会 feel 到佢喺咩地方嘅。其实你只不过系见到好多山，即系好浩瀚嘅一个即系草原咁样，或者好似沙漠嘅地方咁样咯。其实呢个就唔影响嘅。 不过咧，我唔知道 Coco 点睇，你今日礼拜睇咗啦。我觉得最精彩嘅一幕咧，就系当即系 Benedict Cumberbatch 咧，就系联同啊 Kirsten Dunst 啦吓，就系演佢嘅弟父咧吓嘅一幕咧，就系互相喺度一个就弹 banjo， 一个就弹钢琴咧。哇，我觉得系好好睇啊！嗰幕， 我觉得嗰幕好睇啊，即系好似咧，真系一个 嗱，因为成个 一个女人 喺度斗法咁啊嘛， 勾心斗角啊。 然后你嗰阵时咧，我睇得系好紧张噶，因为咧，但系只不过大家喺度各自喺唔同嘅地方去玩紧乐器嘅啫嘛。但我直情觉得啊，嗰只紧张法啊，完全系好似牛仔片嘅枪战场面咁咯， 好好睇啊！好多场面其实都。其实啲人因为事前之日啲人有人就同我讲咗话，哎呀好闷嘅中段嗰度，哎呀都唔知佢想讲乜嘢，咁即系我抱住一个咧，可能会有啲闷场出现嘅心态就去睇套戏嘅，咁但系其实就我觉得一啲都唔闷咯。其实即系如果你 唔系，同埋如果你真系觉得闷啊，佢系真系好慢嘅吓，个节奏系好慢嘅，但系咧。我成日谂下，如果通常系咁样有一个心悸嘅话，然后突然间有个僆仔同佢有啲奇怪关系，即系会唔会突然间佢哋两个挞着咗？ 咗咧，哇！去到尾嘅时候啊，嗰、那个结局真系估嚟唔到啊！完全估唔到啊！ 呢、這个一定系估唔到，所以大家一定唔好睇嗰啲咁多影评啊，同埋故事介绍咯，同埋即系我觉得趁即系而家好多人屋企有睇大电视啦，我谂睇其实睇套戏咧，我觉得都好好嘅，可以好自己静心咁样欣赏下啲风景啊，同埋啲对白啊，或者系一啲、即系一啲小动作，或者个导演咧突然间拍下，即系可能系突然间拍下。个马嘅 pat pat 啊，或者系突然间摸佢一下，即系呢啲咧，其实已经系好有意思，即系胜过即系哇！你除晒啲衫肉白相见，但系好多嘢佢已经交代咗啦。 系，但我始终觉得咧，即系而家系好方便嘅，屋企可以睇啦。OK， 电影院又未开啦，但系有啲戏咧，真系要喺个阔银幕里面睇咧，先至系有效果啊！即系譬如话，你今次系影呢个西部片咧 ，OK， 虽然喺新西兰啦，咁但系你见到好多 top shot 噶嘛，即系嗰只哇好旷野 feel 啊，一望无际啊，你真系喺自己屋企个 screen 里面咧。顶多咧，卅几寸已经好大啦，系嘛？所以我觉得真系其实值得喺电影院里面再睇多一次，希望即系电影院快啲重开啦。 嗯，咁你讲起呢套电影咧，其实我都 bookmark 咗嘅。咁啊，但系正如咧，系需要一啲嘅精神时间咧去慢慢睇嘅。咁所以我 bookmark 咗就未睇啦。咁但系我就睇咗另外一套咧，同一个串流平台上面嘅另外一套。戏咁啊，基本上咧都可以讲下嘅。咁啊，呢套戏咧其实就系泰国嘅剧集嚟嘅。咁但系我想讲啊，原来咧我以为呢一个戏咧系唔需要精神去睇，嘻嘻哈哈可以好轻松去睇啦。原来唔系噶，因为佢每一集咧差唔多成个半钟噶，即系同一套电影系冇乜太大分别嘅。咁但系一个电视剧集嚟嘅咁样啦，就叫做《泰迪熊变身记》。咁啊，其实点解我会走去睇呢套电影咧？睇个剧集咧，就因为见到佢嗰张相咧系有两个穿着白雪雪衫嘅男仔咧，就揽住一齐嘅。咁然之后，咦，好似有啲嘢睇，好似都 OK， 两个都几靓仔。咁啊，揿入去睇啦。啊，如果你系真系充满童真嘅话咧，咁呢一出电视剧咧，可能你就啱嘅，因为佢系讲到咧科幻到咧，系话一只本身 teddy bear 嘅公仔啊，无啦啦无情情变咗个人。咁然之后咧就喺间屋嗰度，因为我由一个公仔变咗个人啊嘛，咁然之后大家就觉得点解你会有个陌生人喺自己间屋里边嘅咧？我要赶你走，你一定系有不轨嘅企图咁样，咁但系就要令到自己咧留喺呢间屋里边啦，甚至乎咧同佢本身嘅主人咧话我唔可以离开佢嘅咁啊，发展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故事喺里边咯。咁正如头先啊 Coco 所讲咧，话《犬山记》咧咪少啲情欲戏嘅，冇乜嘢睇嘅，最多都系有马嘅 pat pat 啦嘛。咁但系呢个泰迪熊咧，虽然都未好多好深入嘅情欲戏，但系都有啲肉可以睇下嘅。 OK， 咁但系都系嗰句，你要充满童真咧，先至可以睇到呢套戏嘅。如果唔系每一集咧，差唔多成个半钟头咧，都系有啲攰噶。 OK， 咁但系我真系有少觉得自己勾嘅，而家兴嗰啲嘢咧，有阵时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因为前嗰两日咧，有位朋友就介绍话，好似唔知系日本定系咩，有个即系漫画咧就好鬼 hit 嘅。咁但系个主角系咩咧？个主角系一楷透明嘅啫喱咯。你知唔知我讲边一套啊？ 系咪史莱姆啊？嗰、那个 好似系史莱姆，系啊，就系史莱姆啊，系啦，个主角系一楷及半透明嘅啫喱咯。原来系好 hit 噶， 好笑噶，好 hit 噶， 系嘛？我真系唔系好明啊。 讲翻头先听阿 Tana 套戏，咁其实唔系好似之前有套戏，就系嗰、那个佢个朋佢个 best friend 系一个红公仔咯。即係 Mark Wahlberg 曾經有套戲叫做 Teddy 咁樣噶嘛， 但係因為嗰套咧，譬如有個紅公仔係本身係一個公仔，佢自己會喐噶嘛，佢唔係會變一個真人噶嘛，即係突然間個公仔係有生命啫，但係唔會變咗個真人嘅人類噶嘛。但係喺呢一個嘅泰迪熊變身嘅裏邊，又真係由一隻公仔變咗個人類嘅樣咯。 哦， 係啦，咁然之後咧，本身泰迪熊其實係冇衫著嘅，咁所以咧就係咯，咁有啲場合都有啲嘢睇咁啦。 OK， 嗱，正式開始今日星期自己人啦，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就同大家介绍一啲即系电视电影咁样咧，希望大家唔好走漏眼啦，亦都希望电影院快啲重开啦。嗱，今日亦都讲到就系今日礼拜初咧，刚刚颁完嘅 Grammy 啦，吓即系基到爆，完全无惧式嘅一个即系基嘅 Pop Icon 咧，出现咗喺呢个美国度，仲有一位黑人添，就系 Lil Nas X。咁啊，虽然咧 Lil Nas X 咧就喺今次嘅格林美里面攞唔到任何奖啦，即系唱咗 Medley 啦。喺呢个时候，我哋听下佢嘅首本名作咧。 Ain't been out in a while anyway. Was hoping I could catch you throwing smiles in my face. Romantic talking, you don't even have to try. You're cute enough to fuck with me tonight. Looking at the get with your friends. Don't live in a dark, boy, I cannot pretend. I'm not faced, don't leave you to sin. If you've been in your garden, you know that you can.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in the morning, I'll be on the way.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out by your name, I'll be on the way. Like, sell what you're buying. I wanna feel on your ass in Hawaii. I want that jet lag from fucking and flying. Shoot a shot in your mouth while I'm riding. Oh, oh, I need a sign of the times. Every time that I speak, a diamond and a nine, it was mine every week. What a time and a climb, God was shining on me. Now I can't leave, and now I'm making hell in Italy. Never want the niggas passing my league. I wanna fuck the ones I envy. I envy. Drink it with your friends. You live in a dark, boy, I cannot pretend. I'm not faced, only you to sin. If you've been in your garden, you know that you can.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in the morning, I'll be on the way.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in the morning.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正式宣布参选行政长官选举，除了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担任竞选办主任，有十六名政商界人士担任副主任，包括港区人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前局长谭志源、全国人大陈勇、全国政协委员陈清霞、霍启刚、全国青联副主席梁宏正、信和集团副主席黄永光、东亚银行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斌、团结香港基金高级副总裁黄元山、教联会副主席邓飞等。另外，陆续有选委到李家超的竞选办交提名表格，包括行会召集人陈志思、行会成员李建峰、商人盛志文、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下星期公布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人选，有信心在今个月23号限期前由资审委确认行政长官候选人资格。林郑月娥说，随着李家超和徐英伟辞任主要官员，目前资审委只是剩下两名官方成员，亦无主席，他会再次作出资审委官方成员的委任，人选会是按基本法要求由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员。至于资审委主席，法例并没有规定必须是政务司司长。健达、Kinda 两款朱古力怀疑受三门氏菌污染，食物安全中心说，德式比利时食物安全当局指，位于当地生产部分健达产品的厂房因为产品怀疑受三门氏菌污染已经暂时停运，受影响的均属健达产品。中心初步调查发现，除了早前提及已经停售的产品外，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产品在香港出售。中心建议业界停售由该厂房生产的健达产品。美国国务院说，由于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限制，包括父母和子女有分开的风险，呼吁美国公民不要前往香港、吉林和上海。鉴于上海确诊个案激增和防疫限制带来影响，国务院容许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以及美国政府雇员的家属自愿离开中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授权驻上海总领馆人员和家属自愿撤离是美方自己的决定，但中方的防疫政策科学有效，对上海等地战胜新一轮疫情充满信心。对于外国驻华外交领事人员涉疫问题，中国有关部门和地方已经尽可能提供协助和便利。中方对美方无端指责中国防疫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师范做咗老豆之后，仲有冇时间睇波同食买玩先？ 梗系冇咁多时间啦！如果唔系节目会讲啊，我连少少都冇得睇啊！ 杰棠做咗人妻之后，仲有冇钻研厨艺咁啊？ 何止钻研啦，而家直头日日煮添啊，仲要打扫屋企，所以网片都好少拍咯。留翻节目再讲啦。 咁啊，真系要听住你哋嘅节目喎！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师范崔杰棠新生活啊嘛。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家庭医生陈永恩， 精神好难集中啊，一啲咁样嘅症状咧，我就称佢为脑雾。首先第一唔好担心先，咁啊保持一个嘅健康嘅生活，咁作息定时啦，另外咧就系一啲嘅适量嘅运动啦，饮食方面啦都要均衡啦，咁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即系令到自己个心情会好一啲。头先都讲啊，其中一个病征觉得自己好似记性好差咁，如果需要嘅重要嘅资讯记低佢。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多元性别权益近年在香港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企业推动多元共融政策。不过汇丰银行在招聘网站要求职位申请者填写个人性取向和是不是跨性别人士等资料，就有人投诉质疑有关资料和工作能力和职务有什么关系。汇丰发言人回应，公司积极推动多元共融，令到员工在工作岗位进展所长，希望吸引不同背景的人才加入，所以邀请应征者自愿填写针对性别身份认同的栏目，应征者亦都可以略过，而数据只是用作统计，负责面试的人员不会接触相关资料。招聘准则是用人为才，和应征者填写的上述资料与否无关，亦都有严谨的政策和程序处理应征者的资料。不过亦都有人力公司质疑有关的资料用作统计是实属滥用，亦都说性取向在香港文化较为敏感，容易被质疑是歧视，企业招聘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令人不安的题目。形容汇丰的做法无迫切性，认为可以先举办相关活动，等当事人知道企业立场，避免不必要。 要的误会。在美国，由于德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针对同性恋社区采取歧视性政策，洛杉矶县政委员在5号的时候一致投票决定暂停县府工作人员前往德州和佛州的所有公务旅行。县政委员库尔和苏丽斯联合提出动议，要求暂停所有前往德州和佛州的旅行，除非缺席这类的旅行将会严重损害有关县的利益。动议指出，学校是一个促进公开讨论、批判性思维、有意义参与和安全探索思想的空间，但是有关法案的实施将会创造一种扼杀这个空间和学习本身的氛围。另外，加州中女全市投票通过预计提供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性少数居民每月900美金的全民基本收入，但是有关的计划就受到公开同志身份的前加州圣地亚哥市议员德马约的批评，他说有关的计划令人发指且具有歧视性。而具跨性别身份的中女全市长米德尔顿亦都对有关的计划持强烈保留态度，认为有关计划向 LGBT 社群发出具攻击性和歧视性的信号。这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我琴日咧先至咧走去叮咗呢一个咧，即系3000蚊嘅消费券啦。大家都知道咧，用呢个八达通嘅时候咧，即系最多顶尽都系3000蚊嘅啫嘛。咁但系今日咧，我哋见到即系既然消费券今个礼拜已经咧就已经大家可以攞即系多所谓多余嘅钱咧去消费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想俾啲选择大家嘅，即系大家不妨考虑一下就系、是，其实有额外嗰几千蚊啊，咁可唔可以去帮下啲良心小店也好啊？即系甚至自己人就系更加可以去帮衬下一啲即系自己人经营嘅良心小店啦。 咁所以我就成日經過咧，即係你知中環開咗一個即係新嘅 shopping 嘅地方，就叫中環街市咧，即係曾經荒廢咗好耐嘅一個 building。咁嘅某一日我就經過，嚇、呢個行街啦，諗住睇下嘢啦。咁咧突然間見到，咦咁熟口面嘅，嚇、就揾到佢，原來咧就請咗佢今晚上嚟做我哋嘅嘉賓啦。咁佢哋之前咧，我哋曾經訪問過啦，喺小西灣開咗一個即係有特色咧，好似有咗電車咁樣嘅多啦，賣啲懷舊嘅零食咁樣啦，咁佢就係、丁丁嘅老闆啊 ，Eric 啦。 Hello， 大家好。 OK， 我大概印象記得咧，我哋對上一次訪問佢咧，我哋直情唔係叫佢嚟啊，我哋調翻轉咧係去即係小西灣咧，佢嗰間即係店鋪裏面咧，即係拍埋 video 添嘅，好鬼認真製作嘅。OK， 咁如果大家唔記得嘅話咧，其實就 Eric 咧呢一間咧，其實就幾有特色嘅一間即係丁丁懷舊店。咩叫丁丁咧？咁就係即係我哋打嗰啲丁丁嘅。咁所以咧，佢即係原先，如果我冇講錯啊 ，Eric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啊，咁就係最原。原先就应该是买这个怀旧的即是电车的玩具呢就开始起家的是吗 是啦向山顶那里。就是这个电车展览馆和一些交通模型的。那段时间山顶就起家。那之后就搬了下去小西湾咯那就做一间路士多这样的。 OK, 那所以呢 现在就有一间分店咯那就中环街市。 你说两年呢的变化几大啊大家有眼见香港变成点的啦是不是那但就即是两年之后呢突然间呢在中环呢是有埋个分店。即系 OK， 佢而家唔系搬迁啊，即系佢小西湾仲有一间嘅 ，OK， 吓、喂，咁讲下啲来龙去脉啊，点解无啦啦你会即系突然间可以有呢一个机缘巧合可以用埋，即系 expand 埋去到呢一个中环街市咧？ 其实我一直冇谂过系可以开分店噶，咁就因为咁中环街市嗰、那个。營運商啦，咁就華茂嗰邊啦，咁就即係都叫做 approach 我嘅，咁大家傾下，即係覺得都互相好有誠意，咁就開多間啦，咁樣咯，膽粗粗地。 OK， 嗱，我知道佢哋開呢個中環街市啦，咁其實基本上佢哋就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即係 cultural hub 咁樣啦。咁我當然覺得佢哋啱啱即係想填滿曬啲商户嗰啲單位嘅時候咧，一定會 offer 一啲即係比較好同埋相宜嘅一啲即係租約啊同埋條款啦。咁所以都係因為咁樣，你覺得都可以試一試係嘛？ 系啊，所以都冇谂咁多啦，有机会就试下啦咁样。咁同埋其实中环街市对于我嚟讲都有个情意结嘅。咁因为我细个嗰阵时咧，咁就我舅父咧，咁就响中环街市咧，咁就有个肉档嘅。咁所以我成日都去嗰度玩嘅。 真系啊，即系最原先， 真系噶， 最原先中环街市即系一个街市嘅时候，原来你有亲戚喺度开肉档噶。 係啊係啊係啊，咁嗰陣時記得我好好污糟，好污糟啊，濕濕濕達。濕嗲嗲啦，咁所以冇乜好感嘅，咁啊，所以亦都搞到我嗰陣即係而家唔驚曱甴啦，因為嗰陣時見得太多。 咦？但係咁，我好奇，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你細個咧見過即係早期嘅中環街市啦，咁我記得而家咧佢都有一啲嘅地方或者有啲位置咧係好似話保留咗原本中環街市嗰個嘅嗰個檔口個位啊，咁實際上係咪真係好似或者根本係還原咗嗰樣嘢咧？係 咯，有幾大分別咧？ 其实个分别就非常之大嘅，咁而家佢就即係个始终都係一个叫商场咁样啦，咁所以佢好多嘢都整得好新，同埋即係好整理好干净咁样嘅。咁佢保留咗嘅呢就係即係以前有啲单位嘅间隔。即係譬如好似玉档嗰啲台咁佢保留返啦，咁亦都係有啲以前嘅铺头咧，佢系做翻嗰、那个即系类似展览，譬如有个米业嘅档口咁样，咁佢又做一个展览咯。 咁、okay. 亦都有个走廊就系、是、即系有介绍翻我中环街市个历史啊演变啊咁样咯。 OK， 嗱，我啊当然冇话逛过呢个中环街市啦。我细个就我住九龙噶嘛，咁所以中环街市其实系高级嘅街市嚟嘅，因为要过海啊。Okay? 所以完全冇印象到一点。咁但我都逛过啦。咁佢而家真系好干净嘅。咁但系你见到咧，可能有啲嘅 corner 咧，有啲地方咧，佢就好似即系清洁过啦，但系冇好大改动啦。咁所以如果去逛以往嘅中环街市嘅话咧，或者都可以从中咧系坏翻少少旧嘅。OK， 嗱，咁但系我记得。我大概两年前咧，即系去你小西湾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做小拍摄同埋采访嘅时候咧，我见到你妈咪咧喺度看档嘅，系咪？ 系而家都系佢啊！ 而家都系佢啊！ 而家继续都系佢看档。 咁佢由小哦，即系佢小西湾佢继续看档，咁变咗你就出嚟中环嗰度。听闻好似阿 Coco 系撞过你同阿娜，你同你男朋友咧就一齐看呢一个中环档系嘛？ 系啊，系啊。 OK， 唔系，其实又唔系嘅，其实主要系我咯，咁有啲 part time 咁样咯，咁佢就帮下手嘅，帮下我手咁样咯。 OK， 嗱，你不如介绍一下啦，即系譬如话今次呢个中环嘅街市嘅即系分店啦，因为始终嗰个人流咧，同你小西湾嘅商场咧，我觉得应该好唔同嘅，咁所以以至到譬如话你用啲乜嘢嘅 product 嚟作为招来啊，甚至营运嘅手法都可能好唔同嘅，咁同呢个小西湾有啲咩？唔同 啊！小西湾嗰边咧，咁就即系屋邨商场啦。咁卖嘅嘢其实都比较街坊一啲嘅。咁譬如可能一啲零食啊，又或者一啲小玩具啊咁样。咁反而我哋中环咧入咗一啲，譬如即系特登揾一啲铁皮玩具啊。咁亦都系揾一啲好特别、好复古嘅首饰咯，同埋同埋有啲海棠嘅压花杯啊。藤织嘅杯垫啊，咁样即系有少少精品嘅路线咁样咯。 我觉得都如果系中环地带咧，好多时候可能啲 OL 落嚟食 lunch 嘅时候咧，又未够钟翻 office， 逛下先咁样。咁可能或者呢啲咁嘅即系小摆设啊，或者小装饰咧，可能吸引到呢一个 market 啊。而系喺以前小西湾咧嗰个即系屋邨商场咧，未必会有嘅一个即系 market 咯。 系啊，所以同埋个店铺咧，咁亦都即系个面积大啲啦。咁我哋即系可以摆多啲唔同嘅产品啦，咁可以试下唔同嘅反应咯。 OK， 因为嗱，我就即系经过两三次嘅，咁其实佢就 喺个转角位啦。 佢每次嚟都好明艳照人，醒一醒咁样见到佢。 因为我而家要去咧中环，即系中环街市对住即系嗰间 H 字头嘅银行咁，因为其实咧上环嗰啲分店就拆晒啦，咁我就唯有要成日去中环入票，咁所以我借啲意咧就入完票就行呢个中环街市咁样嘅。咁其实咧上上下下咧都开咗好多新嘢，但系都贵嘅，唯独是咧佢呢个铺头咧系会凝聚到咧系。即唔同年龄阶层嘅人嘅，因为佢咧有部嗰啲扭蛋机咧，我嗰日见到咧啲即系几岁啊十岁以下嘅细路仔又围住喺度扭蛋啦，不停咁唱钱啦。咁另一那边厢咧，佢又有一个位咧系买一啲咧比较即系少少咸多多脆嘅玩意咁样嘅，即系喺咩年纪嘅人咧都可以喺佢入边咧揾到一啲特别嘅，同埋有啲怀旧嘅嘢添，仲有英女王嗰张相喺度，点会睇唔到我经过？ 但系我想讲， 介绍下， 我都经过嗰个铺头嘅，因为我都系中环附近翻工嘅。但系我想话咧，每一次咧同同事咧，即系以往我近排 work from home 啦，但系唔使 work from home 嘅时候咧，食完饭真系会同同事去行街。经过嘅时候咧，我哋发现咗一个好好有趣嘅地方，就系点解咧？因为嗰间铺头里边咧有好多复古啦、怀旧嘅玩意啦、食物喺度啦，或者啲装饰喺度啦。通常见到啲同事咧对住某一啲嘅产品咧，突然间好大反应嘅时候咧，吓呢下。就是暴露年龄的时候啦，因为 放重机你讲紧， 因为是啦，不同年龄的时候对一些嘅唔同的 product 咧，可能真的会有不同的情意结噶嘛。突然之间你见到有个同事好专注望住某一啲嘅产品，然之后发觉，咦，我细个都未见过噶，咦，我同你原来有一个距离噶。 系咯，嗱，我都想问，因为咧，你嗰啲怀旧嘢啦，我哋去过你小西湾啦，即系我望嘅时候咧就会好有共鸣嘅，系嘛，即系完全系细个时候咧，无论系食嘅麦芽糖啊，又或者系嗰啲咩，即系铁皮嘅机械超人啊，有得买咁样咧。但系我觉得嗱，你去到中环嘅时候咧，嗱西装有啦，又可能后生啲啊，会唔会有啲人嚟到嘅时候咧，其实都唔知道你卖紧嗰啲系咩嚟嘅咧？其实 都唔知道那个系房嚟，跟住房中嗰、那个。 诶，唔知啊，仲好，我可以话俾佢哋知。 同埋你好叻咯，你可以搬到， 下添， 你真系搬到嗰啲好旧式嘅磅重啦。我唔知道你嘅童年系点啦。我细个时候咧遇到呢啲磅重机咧，就是、去睇戏嘅时候，喺大堂有噶嘛。咁所以我啲我细个时候 都冇乜印象啊。 你我谂你哋个都冇啊。我啊真系有呢、這个 exactly 系我童年。 我有。 我磅重咧就系、是、去睇戏嘅时候咧，就先系磅一磅先至入场嘅。 系咯，其实都唔知点解以前戏院出边硬系有个磅重机。 系啊，咁你就拎住嗰个嗰张，因为你放完之后贴翻张纸嘅，唔系嗰个硬卡纸嚟添嘅，咁你就拎住嗰个入场咯。 诶、我细个唔会玩噶，我细个就系企上去跳。 系啊，喂，但 系我都记得嘅，因为中间有个圆圈咧，总之你有重量，佢就会喺度转噶啦嘛。 系啊，系啊，系 啊，系 啊，系啊，但系你点样咁叻可以搬到个即系怀旧嘅磅重咧？哇，都唔轻喎，大佬， 绝迹噶咯，基本上。 哇，嗰部机差唔多成300磅啊！ 咪咯， 哦， 系啊，同埋其实而家系有，即系我个 friend 系专储呢啲机嘅，佢有成十几廿部啊，摆咗响佢个仓嗰度，咁就叫佢借一部嚟玩下啦。 哇，呢啲咩喜好嚟嘅？专系储呢一个磅重机，十几廿部、啊，好大投资嚟嘅， 好夸张啊！冇嘅，其实嗰十几廿部唔系部部都 work 嘅，咁你因为好多零件咧。佢已经唔再生产啊嘛，咁所以其实都系一部换下一部咁样，每部攞啲零件咁 样。系啦，我唔记得细个时候咧系入几多钱咧磅一次嘅，而家你要入几多钱噶？ 而家我5蚊咯。 5蚊系嘛 ？OK， 都好 想 嘅啦，我觉得唔贵，5蚊。而家要搵散纸都好难噶，同埋好多地方咧已经唔收散纸添噶啦，几好啊，几得意啊，即系成件事。但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呢个怀旧铺啦，即系譬如你用咗咧一个相宜嘅价钱，同埋即系条款啦，咁就用咗呢一个即中环街市啦。咁但系其实我唔知道你几时 start 啦，但喺呢个过程里面，你撞晒第四波、第五波，咁其实嗰个阶段系点嘅咧？ 嗰阵时我就八月尾开嘅，咁嗰阵时叫做啱啱完咗第四波啦，咁叫做大家都应该即系大家都怀住嗰个比较乐观嘅心态，即系觉得应该冇事㗎啦，应该都系咁上下㗎啦咁样。咁点知到新年嗰阵时就开始第五波啦，系咪第五波？ 系啊，第五波 啦，已经搞到系啦。咁其实第五波嚟讲咧，我就觉得个打击系非常之大啊！因为真系个 lockdown 系好似严重过之前嗰几波咁样咯，咁变咗成条街系一段都几长时间系冇人行，尤其是中环啦。咁你中环，譬如啲人 work from home， 咁夜晚有冇堂食？咁其实中环究竟边个去咧？真系冇人去，咁所以我哋啲生意真系差到不得了。 系啊，尤其是我见到即系譬如中庭咧，其实有啲 restaurant 啊，买下咖啡咁样咧，咁喺嗰段日子里面咧，堂食又唔俾嘅时候咧，我其实真系唔知道点样生存。咁所以喺呢段期间啦，到你接手咗呢个铺啦，即系虽然比较相宜啲嘅deal啦，咁但系即系有关中环街市会唔会都即系即刻减租，又或者有啲咩即系方法，希望可以保住啲商户咧？ 咁佢哋其实都有减租嘅，咁亦都即系推出咗啲优惠券啊，咁就希望啲人嚟多啲消费，咁就攞啲优惠券系再嚟消费咁样咯。咁其实即系我觉得佢哋嘅 嘅做法都已經算係唔錯噶啦，係啊，咁呢排其實都多翻啲人去行街咁樣咯。 OK， 咁但係即時今個禮拜咧有呢個消費券嘅消息之後咧，有冇即時覺得好似多人嚟買嘢，又或者睇嘢嘅人都多咗咧？ 其實第一次派嗰陣時候就真係會有個即刻即刻嘅反應嘅。咁而家可能啲人攞咗已經好似都實用得曬啦，又唔使咁即刻買嘢啦咁樣。咁變咗我又見唔到話一個好即時嘅反應嘅，即時係啦。 係因為通常如果譬如呢啲好似看似係多餘嘅錢咧，就通常我哋會有個意欲咧去買啲所謂唔等使嘅嘢。 或者谂咗好耐都未买嘅嘢， 系啦，即系唔好意思啊，我觉得你铺头嘅嘢咧，因为都系送算系唔等使嘅嘢，即系所谓唔等使嘅意思，即系因为唔系日用品啊嘛，你明唔明啊？唔系去抢厕纸啊嘛，所以一定系唔等使嘅。所以我觉得我以为可能即系或者下个礼拜会好啲，因为始终都系今个礼拜开始啊，或者会即系多啲人会中意买啲即系装饰品啊，即系得意啊，即系氹下自己开心都好咯。 不过嗱，我嗰日咧经过咧系特登有去帮衬啊，即系 Eric 间铺头丁丁咁样嘅，因为咧其实原来咧喺嗰度咧多咗好多咧啲台湾嘅食品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副食品嘅嘢咯，即系例如系即系医得。即係飽肚嘅嘢啊，唔係麥芽糖啊，咁就咧， 因為轉型咗要 呢個形象。我覺得就 OK 啊，嗰啲即係我覺得佢嗰度都揾到一啲我鍾意嘅嘢囉，即係例如鳳梨酥咁樣喎，我覺得好食啊，咁所以我就即係幫襯咗佢咁樣囉，咁都多咗好多新嘢賣嘅，我覺得佢個鋪頭都 係啊，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其實係將我哋即係香港好有特色地道啦嘅一啲 culture 帶翻嚟咁樣咧，因為即係今時今日可能即系冇讲话啲千禧后咯，即系可能八十后嘅都未必好知道嗰啲系咩嚟嘅。咁但系我觉得我哋喺今时今日更加要保存我哋曾经香港有过嘅一啲，无论系光辉历史啊，我哋曾经奋斗过嘅历史啦。咁所以我觉得嗱，大家呢个消费券啊，我哋今日最主要的主题就希望大家咧就系支持啲良心小店，以及咧就系自己人嘅良心小店，就更加应该要去支持啦。 系啦， 嗱，咁我又想问啦，即系喺未来嘅日子咧，话晒中环咧都系一个自己人好中意去嘅地方啦。咁喺铺头里边会唔会加翻一啲同自己人有关嘅 product 喺里边可以俾我哋买下嘅咧？ 嚟紧会啊，亦都物色紧啊，有冇啲推介？ 加啲彩虹嘢得噶啦，系啦 ，Tanner 一定买嘅。OK， 所有系 有啊，你问 Coco 啊，佢见到嘅其实 唔系啊，佢有啲都半三级嘅嘢噶，例如 有咪后讲呢啲要 得噶， 咁 我哋 咪前。 我哋用只斯文嘅方法就得噶啦，我哋自己人有个环节叫 Let's Talk About Sex 噶，你可唔可以讲 一个裸男嘅玩具咁样嚟嘅？我记得 一个裸男嘅玩具。 嗰个玩具啦，上链嘅，咁佢有啲动作咁样。 哦，系，我好似见过啦，喺小西湾，我系嗰阵时想买噶。 阿蛋嚟噶，有消费券 嘅，再 extend 咗嘅呢个 product。 哦，系咪有特别版添啊？好啦，咁我哋今日介绍咗啦，记住咧，得闲吓，可能即系放 lunch 嘅时候咧，就不妨去呢个中环街市咧，就系二楼嘛，就帮衬下呢个。 一楼， 哦，一楼嗰叫一楼，系英文就系二楼，系啦，中文就其实系一楼嚟嘅， 英文都系一楼， 系啦，丁丁办馆咁啊，即系可以同阿 Eric 即系倾下偈啦吓，即系主理人就系 Eric 啦，间唔中可能佢男朋友放工咧就会嚟做一 part time 嘅 ，OK， 咁总之 强烈介绍 系啦，香港嘅自己人咧就系打不死嘅吓，即系无论逆境点都好啦，即系我谂我哋可以用好多自己嘅创意啦，希望可以即系搵到个生存之道嘅，咁希望啊丁丁办馆越办越好，好唔好？ 好，多谢晒， 好， 身体健康 ，Thank you Eric， 大家好， 拜拜。 那一天，那个他共谁路过？树荫中听风雨似歌，谢了花，结了果，被谁打破？那一个会变迁更多？叶有色，树无情，没有忧虑，未来年轮一圈转了无穷年代。下次他假使于这里路过，大概换了谁，竟可更恩爱。蝉叫声鸣唱一时的歌。准时繁星，四季歌。

胸部或腹部疼痛、头晕、虚弱或脚步不稳、持续不能饮食、腹泻或呕吐多于两日，就需要直接前往急症室，并话俾工作人员听你系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嘅初步确诊或确诊人士。 如果遇上紧急情况，就要致电999，尽快安排救护车送院。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床上的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咁跟住落嚟嗰位嘉宾咧，其实都系我认识佢咧，都系因为我喂食噶，即系我都系感染咗 Tana 嘅嗜好噶啦。 点啊？ 就 系、是、关我事。 某次咧，我去咗一个即系又系自己人嘅市集咁样啦，咁咪好多嘢买啦，咁啊梗系走去搵下嘢食噶啦。咁咧呢个老板咧就好大方，就请我食好多佢嘅即系产品，跟住我就左食右食，系咁食咗好多。食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唔买咧就。唔係咁好啦，咁 嗱，呢個就係做生意嘅方法咯。 都有嘢吸引我嘅，就因為咧，佢做咗一個曲奇餅咧，係一個彩虹嘅 color 噶。咁我就想，即係今次咧捉咗佢，今晚咧上嚟捉咗佢做訪問啦。就係阿 Ben， 咁佢咧就開咗。系啦，咁就开咗一个即系卖曲奇饼啦，同埋一啲甜食嘅即系网店啦，好似有冇实体店啊？暂时 有寄卖，系啊，我系阿 Ben， 大家好，系啊，有寄卖咯，就冇自己嘅实体店。 OK，你喺边度寄卖啊？即系可能系一啲cafe 啊等等系嘛？ 会喺啲书店，即系铜锣湾，即系其实唔同地区都有嘅，咁就或者喺啲。买啲珍珠奶茶嘅铺头咁就有啲寄卖。 OK， 嗱，嗰啲市集咧，其实我哋都曾经系报道过嘅。近呢一两年间咧，其实有几个即系譬如话大型嘅香港嘅即系同志嘅 event 啦，例如好似香港同志游行，其实都即系改咗变咗一个自己人嘅市集咁样啦。咁而其实即系啱过嘅拼多咧，其实我哋有一 part 有个 section 咧，都零零舍舍一个市集嚟嘅。OK， 咁突然间先发觉，哇，原来咧系咁多即系自己人嘅商户咧，系可以填得满咧咁多个摊位的。其实 ，OK， 嗱，你就系做即系譬如话喺市集开始咧，慢慢去经营即系。這個即是新的生意模式，但你之前是做什麼的？好像是完全跟這些是沒有關係的，是嗎？ 其實我本身是做後台的，就是舞台的後台，就是一些後面的東西，那就變相了會有不同咯，跟之前。 OK，可以講埋啦，其實我想有些即看開舞台的朋友或者都知道，就是 backstage 是嗎？ 嗯，沒錯。 OK， 嗱，不如嗱，未讲你即系新经营嘅即系生意，之前咧可以问一问你啦，即系过往其实譬如话做开舞台工作嘅，无论系台前或者系幕后嘅，喺呢个咁多波嘅疫情底下咧，其实系去到几得人惊嘅地步啦，系咪即系其实已经系武功开咗好耐嘅咧？ 其实好，譬如疫情一开始嘅时候咧，即系好耐之前啦，咁其实当时都冇嘢嘅。咁大家都一路好做緊唔同嘅後台嘅工作啦。咁但係開始疫情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就越嚟越多啲 cancel 啊，或者一啲 delay 嘅一啲show。咁其實好，我咁耐以嚟都好少會有 cancel， 即係會唔係如期舉行啦，應該咁講。咁就開始一路褪到係有啲場地係直情話我唔得啦，我 book 唔到嗰個場啦，已經即係佢係停咗，就算佢開翻都好，我都 book 唔到個場，咁就不停 cut。咁變相其實無論收入又好啊，又或者我哋有好多，因為其實你去睇 show 啫，但我哋事前有好多嘢要準備，咁就有好多嘢我哋準備咗，但係都冇，即係其實係做曬嘅成套嘢，但係最終都係 cut， 咁都冇辦法。 因為咧，其實排一套舞台劇咧，可能即係短則個零月啦，咁你長則都可能兩三個月去做噶嘛。咁好多時候我就見到我好多嘅朋友咧，就係排緊噶啦已經，咁然之後見住嗰啲第四波、第五波咁殺到過嚟嘅時候咧，係根本排完個戲，係突然之間上唔到就上唔到咯。 咁然之后你可以由即系仲要谂，我开头就谂啊，咁可能啲限聚都系呢一两个礼拜嘅事，咁可能如果我嗰套戏系做长啲嘅话咧，咁都有机会可能做到 closing 嗰几场挂接，或者 closing 之前嗰几场，但系冇喺呢个第五波嘅情况底下，我见证住我一啲嘅舞台朋友咧，系好唏嘘咁样喺个 Facebook 度讲，唉，其实咧今日咧应该系我个 show 嘅 opening 嚟噶，咁但系而家我喺屋企咯。跟住个人就好唔安乐啦，佢哋咁其实真系好惨，好惨，好惨。 O、okay, K， 其实系噶，佢咁样突如其来咁样 cut 法，其实不过都冇办法，因为疫情即系大家都要体谅，但系就我哋就即系做咗太多嘢，但系临时咁样 cut 咗，就变上咗系咩都冇。 系啊，好晒。咁但系即系譬如话阿 Ben 啊，其实你做即系舞台嘅后台工作啦，你系做边一范多嘅？ 哦，其实我系stage manager 或者assistant stage manager 啊。咁就會有佢係其實有啲唔同嗰啲lighting 啊 audio 咁樣嘅，咁就我係喺lighting audio 同埋個客中間嘅一個。 OK， 中间有一个桥梁啦吓 ，OK。咁但系就我咧就认识舞台剧嘅幕后工作嘅朋友就唔多，但我都识一啲即系电影行嘅幕后嘅。哇，我真系见到佢哋真系惨啦，即系其实冇戏开啦 ，OK。咁但系即系我见到佢哋系点咧？唔通真系喺度等咩？全部都转晒行啊，真系。即系无论 delivery 也好，又即系揸 Uber 也好咁样啦。其实你认识嘅后台工作嘅朋友，其实佢哋点样去挨过呢两年咧？是不是真的过得转行就转行呢？唔等等唔到啦咁样。 见过有一啲朋友啦，其实佢哋无论佢哋之前做转工转咗去做地盘，或者系即系送外卖咁样，会有好多呢类型你唔使，即系你系疫情里面你都可以返到嘅工。其实外卖或者一啲即系速递性嘅嘢其实好多嘅。咁就係有好多人都會去做，咁因為佢疫情你唔影響嘛，開頭咁當然啦，你前排其實好嚴重嘅時候，連呢一類型嘅嘢都影響，即係呢類型嘅行業都影響埋，咁就都冇辦法啦。咁但係都叫做有啲嘢做下咁樣咯。 OK， 係啦，真係好慘嘅，因為其實做開嗰樣嘢，你要轉行咧，即係你搭開舞台嘅，其實喂你要搭另外一樣嘢都冇啦，即係所有 event 又 cancel 曬，其實就即係其實你坐埋。做埋啲武功咧，系完全系无用武之地嘅，即系冇办法，只可以转行啦。嗱，而家你又真系即系转咗去经营另一样嘢啦。但系有冇谂过，而家好似疫情望见前面咧有少少吓，即系所谓措施上面放缓嘅迹象，有冇机会可以翻翻去老本行咧？又或者其实你系咪已经听闻有啲 project 啊可以开始翻啦？已经有啲即系剧目可能去 book 场啦，尝试有冇一啲起色咧？其实？ 有嘅，其实系真系有，已经开始多咗人 book， 但系佢即系多人问mark， 我哋叫 mark 期啦，咁就即系有啲时间喺个 schedule 要 hold 俾佢，咁就而家都多嘅，即系开始多翻啦。咁但系咧就佢会有一个就话如果 cancel 咗，咁即系我哋都会即系佢会有个条款，就系如果 cancel 咗都冇办法咁样，即系同以前会有啲唔同。 O K， 嗱，另外我想问一下，即系讲开呢、這个吓、啊，即系剧场啦吓、啊，即系我哋永远都有一个传说嘅，即系剧场里面咧，十居其九都系自己人啦，你本身都系自己人啦。我问翻啦，你而家系做剧场，到底呢一个系传说啦，定系实际真系？哇，即系个个都系咧，咁滞 都多嘅，即系无论你即系我哋嘅 entertainment 啊，无论 entertainment 嘅边一个范畴都好，都紧有啲嘅，即系你唔会话完全冇嘅，咁都会有咯。 系啦，但我觉得 Ben 咧俾我感觉咧，佢好鬼直嘅成件事，系嘛？好直喎、啊、你，系嘛？我系啊，我喺街上面遇到你，我唔会突然间个 ray 即系个机底会着咗咯。 其实我以前系直嘅，但后屘就转咗嘅。 哦， 但系都好多年啦，转咗。 O、okay, K， 其实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啊，其实之前唔知道你系机嘅，因为 呢个系秘密嚟嘅 咩？唔系，因为我又揾咗即系揾你做试习嗰位阿 Bowie 啊，我哋访问过啦。咁我就即系问，我就系成日问啲人攞电话，喂，识唔识边个？识唔识边个？跟住又话死啦，边个自己人开铺噶？佢话耶，卖曲奇咁咪系咯。跟住我话啊，系咩？我有帮衬佢噶，我好似冇 feel 到呢样嘢。佢话佢梗系啦，胡须妹啊！ 你有冇唱系胡须妹啊？ 嗰阵时我话Oh really， 我基达有时都会失灵噶，咁跟住我就话好啦，我其实都识佢嘅，因为即系都有 follow 你 IG 啊嗰啲成咁啊，咁所以就系啦，咁就所以就邀请咗你上嚟咯。 OK， 系啦，所以我哋吓当中咧，自己人啊，咩花款都有噶，呢啲咁嘅无间道咧，其实好多嘅。 我想问一下 Ben 咧，咁点解你会即系、就是、要整饼咧？其实即系咁多嘢可以做，系咪你之前都成日整翻去俾后台请大家食噶？ 系嘛？ 系啊，我之前系整 Good Soul Gift 嘅，的确，咁就即系唔系未有呢个 brand 之前，咁就会即系请啲人食咯，咁就变成咗大家即系纯粹开心，即系我觉得食嘢其实系开心嘅来源之一嚟嘅，咁所以就开始一路整，咁直至到系有啲真系有啲后台嘅朋友就同我讲话，不如你试下。拎出嚟賣啦咁樣，其實開頭我係唔 OK 嘅，即係其實我都做咗一段即係送 Good Soul Gift 咗一段時間之後先，因為即係唔少人問我，不如你拎出嚟賣咧，或者私底下賣啦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唔想係咁樣，因為我請你食係因為開心，但係開始咧就越嚟越多人去問我，咁我就去諗咗啊，其實都係一個發展嚟嘅喎咁樣。 OK， 咁你有冇即係学过啊定係自己喺屋企即係无所事事自己即係整咗 recipe 出嚟咁样呢，因为我见到即係最近都有啲嘅访问呢，就访问一啲即係新兴嘅即係小店啊，又即係卖糕点嘅啦，咁有好多好认真即係话，哎我真係喺一发巴黎啊，即係留过两年学攞埋证书，咁返到嚟呢希望可以有所作为咁样。其实你係点样去学即係整糕饼 呢？我自己就係上網揾一啲食譜咁樣，咁但係咧我就覺得我硬係，因為我其實可能有關咯，因為我屋企人咧阿爸阿媽，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開茶餐廳嘅，即係做啲飲食系列嘅，咁就基本上學我唔知關唔關事啦，咁所以由細到大就好中意食嘢，咁就即係覺得食係即係嗰個味蕾嗰個問題，咁就開始咧就譬如上網去揾一啲食譜嘅時候，會覺得啊個味爭啲，咁會自己調，咁就基本上係調到一個即係最終其實我都做咗好耐，即係每一個食譜我都調咗好耐先係一個製成品咯。 OK，OK。 咦，咁我問題，因為我咧係完全唔識煮嘢食嗰啲人嚟嘅，同埋咧就算跟住有食譜啊、睇曬片啊，我都係煮到一鍋粥噶。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係咪真係要煮多啲、整多啲咁先至有進步咧？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就係啱啱今個禮拜我隔離嗰個生日啦，咁我就嘗試攞個電飯煲咧焗個蛋糕俾佢啦。 你用電飯煲嚟焗個蛋糕？ 我上面 哇！你呢个完全系 Mr. Bean 嘅情节咁样，我觉得 唔系啊，同埋而家 得噶， 系啊得噶，同埋而家有啲好新颖嘅电饭煲，直头有咧俾你焗 kick 嘅嗰个模俾你揿制添噶。但系咧，我明明系跟晒 recipe 啦，跟晒所有嘢啦，然之后我焗到个蛋糕出嚟咧，系哼哼声嘅咯，硬到。 其实系真要试好耐嘅，即系你系要不停去改良，你去要去谂，即系边啲多啲少啲。其实你系。會撞無數咁多次板，即係好似之前即係啱啱 Coco 有講話我嗰個彩虹曲奇，其實嗰個曲奇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我因為我嗰個曲奇係六個色嘅，咁就我係開頭整嘅時候咧，我完全唔係嗰個樣嚟嘅，咁我就已經抌咗好多，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又個味又唔啱，個樣又唔啱，咁我研究咗好耐，基本上其實係差啲係會放棄嘅，好老實，即係我有好多個食譜。都係餐啲，我直情算啦，我唔整呢樣嘢啦，好煩啊咁樣。一日即喺屋企係癲曬咁樣啦。咁但係又覺得即係隔咗幾日，就覺得即係自己唔憤氣啊，覺得唔應該係咁咯，即係應該係要做到，冇可能做唔到嘅。咁就一不停做到為止。 OK， 嗱，其實因為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即係因為太多時間富閒在家嘛，我見好多朋友咧都試下即係揾啲細藝咧，同埋學一門新嘅嘢。我身邊咧其實有一個朋友咧，佢 exactly 喺呢段期間裏面咧就學整蛋糕。总之每逢咧身边有朋友生日咧，佢就即系拎一个蛋糕嚟嘅。开头咧我睇住佢呢两年咧，哇！开头嗰蛋糕啊，即系唔系好敢咧摆埋口嘅，真系。哇！到而家两年之后咧，哇！真系好掂喎。嗱，我今个礼拜食嗰个生日蛋糕咧，就系我朋友做嘅一个拖肥奶油蛋糕啦，好好食啦。咁但系因为就雪得唔够咩咧，咁就用咗一劈嘢咁，但系好食嘅。但系佢又话俾我知咧，喺学嗰个过程咧。即系除咗要试之外，佢而家揾佢生日嘅朋友试啦吓 ，OK。咁但系佢话咧，嗰啲材料咧，哇，真系唔平噶，你要买好嘅 cream 咧， 唔同牌子又唔同味啊！你系完全揾咗好多，即系你揾咗，因为我自己啲原材料咧。 有大部分都唔係香港嘅，即係我有啲有部分係喺外國飛翻嚟，即係令到我覺得嗰個味會近啲，或者香港都有機會買到嘅一啲原材料，但係我就要指定係咩牌子，因為我用過唔同嘅牌子，覺得呢個牌子係最好，咁我就會用死嘅呢個牌子咯。 哇！你真係交學費都有牌交喎，真係。 同埋咧，我記得除咗呢、這個即係彩虹曲奇咁新穎之外咧，我另外亦都買咗一盎咧，就係、是、呢個鹽西曲奇嘅，即係我自己本人咧就 我未食過嘅有鹽西曲奇， 唔係呢個鹽西控嚟嘅。 我係啊。 咁但係咧，我係俾佢嘅銷售技巧咧打動咗嘅，即係我覺得佢就話啊，其實都唔係好重嗰只味，但係咧你食落又會有嗰只味，即係講到咧好似好食咁樣。咁講到我就覺得啊，我都係一個嘗試中意嘗試啲新嘢嘅人，所以我就買咗。咁然後我就食咗，我就覺得咦，真係即係同佢所講一樣，即係你唔會聞到好大陣鹽西味，但係你嗒落去咧又有少少嗰種味，即係又唔會搶，即係唔會太搶咁樣咯。咁我覺得呢、這、一個咁即係呢創作嘅過程咧，你係點樣去即係得翻嚟嘅咧？ 如果好似鹽西咁樣咧，其實係呢個生活歷程都幾誇張嘅，因為我本身係揾啲台灣嘅朋友就俾一啲鹽西粉同埋一啲乾嘅鹽西我，咁就好啦。咁啊，即因為寄香港嘛，咁寄到嚟之後整啦，開頭係整唔到嘅，因為唔係嗰隻味，即變咗草青味而唔係鹽西。咁就開始咁就慢慢就發現，哦，要用新鮮鹽西買幾多，咁就將佢烘乾之後先入落嗰個曲奇個底，同埋我個曲奇係鹹噶嘛，即佢唔係甜曲奇嚟。咁就係鹹，因為我叫鹹曲奇啦。咁就又開始一路轉，即係鹽嗰個份量又唔可以太過話多，又唔可以太過少咁樣。但係你食落去有少少鹹香味咁樣。咁、 okay. 就係、是、中間嗰個過程係好，即係完全係即係特別係喺外，即係要靠外國嘅朋友，因為香港係冇嗰個鹽材料，咁你一定要揾佢翻嚟。咁就後屘轉東都唔得，原來始終都係用翻新鮮嘅嘢咁樣。 OK， 我係鹽西紅。嚟噶吓，咁我中意食呢个盐西皮蛋粥咁样啦。咁你呢个盐西曲奇系唔可以送白粥噶？ 唔系噃，但系咧，我觉得咧，你下次咧可以咧再进阶多少少，因为咧我有个朋友咧，直头咧都系盐西控嚟嘅，然之后佢喺自己个天台度咧种盐西咯，佢仲要种咧唔同国家嘅盐西，咁就真系够晒 fresh， 同埋佢话咧盐西唔难种噶，都几粗生下噶。 OK。系 咁、 啊、 好似几方便，咁咪可以。 系啊。 OK， 喂，但我想问下 Ben 咧，因为你头先提到咧，你童年咧，原来因为你屋企人父母咧就开呢个茶餐厅噶嘛，大家都知道咧，茶餐厅系我哋香港人特色嚟噶嘛。咁但系如果你个童年，你屋企人系开茶餐厅，你系咪一日三餐都喺茶餐厅过噶？其实 细个系咯，的确，但系后屘下屋企人都唔系，即系好少嘅，由茶餐厅转型就变咗糖水铺啊嘛，系好。即完全唔啱嘅，咁但係觉得啊又做到喎，咁咪做囉。咁我就係觉得啊，既然屋企人都可以由茶餐厅变糖水铺，咁当然而家冇咗那间铺头。咁就即而家咁我都可以由舞台转去做饼，做唔同嘅嘢啫，咁咁我咩都係试。 是因为我觉得即其实art 啊 ,culture 啊，其实都係另外一种整饼嚟㗎嘛。即冇嗰样整嗰样嘛，咪就整饼囉。係咪即系从零，然后 create 到，即系变咗任何可能性都有嘛。咁所以我觉得整饼同埋舞台其实有关系 嘅， 都系一种创作嚟嘅。 你嗰啲，譬如你普通嗰啲曲奇，我唔系咸味嘅啫，啲 normal 嗰啲，咁其实你周围都有啦。咁点解我仲要整呢啲啫？咁点解我唔整一啲其他嘅嘢咁样？ 咁有谂过，即系譬如话自己即系发明嘅 recipe 又好，咁有香港特色嘅，会唔会可以都参下菜啊？即系有冇啲咁嘅菜市，可能每年都会有一啲咁样，即系让到多啲人可以知道咧？ 我觉得我要巩固咗我而家我嘅产品线先。即係一路，即係令到我自己覺得啊呢樣嘢，呢個 product 係真係完全可以上到大台咁樣。 OK， 咁但係喺你呢個轉型嘅過程裏面咧，專整呢個曲奇啦，有冇實際肥咗？ 系有嘅，其实咧少， 唔系啊，或者俾人试食咯，叫不停叫人试食咯，等嗰啲人肥。 我而家系基本上，我以前咧就系每一底咧，我都会试一件嘅，咁 咁至少至少即係我預示到個味啦。咁但係而家我已經係因為我會整試食啦，試食嘅細件啲嘅。咁我淨係試試食嘅啫。以前就係就一件原裝咁樣去試。 唔係你可以，你可以學下嗰啲試酒嗰啲咯，嗰啲試酒師咧，哇！如果佢下下都飲落肚啊！喂，大佬真系个肝负荷唔到，所以佢哋好多时都系朗完个口，然后吐翻出嚟噶啦嘛，你都可以咁样咯。 因为其实疫情咧，运动又少咗，所以变相咗系心广体胖。 系 明白嘅。 OK， 咁我哋有另一个例子啦。咁啊，除咗先前 Eric 之外啦，咁啊，仲有阿 Ben 啦，就话俾大家知道啦，自己人咧都系用尽自己嘅方法咧，就系求变求通吓，总之揾出自己嘅道路嘅。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趁呢个消费券，就多咗一啲吓，即系银根可以买一啲自己想心悦目嘅嘢嚟氹下自己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下帮衬一下 Ben 啦。OK， 有啲咩途径啊？暂时而家佢又未有实店啦，咁但系都可以透过外卖啦。去 order 嘅方法啦，咁我哋会将条链就掟去呢个 Facebook 啦，咁希望大家帮衬帮衬，好冇 ？OK， 多谢你 Ben， 咁希望你嘅舞台剧嘅事业，希望可以尽快复苏，又可以做翻老本行 ，at the same time 又可以经营你嘅糕饼嘅事业啊，好冇？ 好，多谢你 ，Thank you Ben， 多谢， 拜拜。 在台上我明理想。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教育局希望下星期敲定复活节假期后分阶段恢复面授课嘅时间表，并且计划喺恢复面授之后，要求学生较频密做快速抗原测试，方便掌握校内感染情况。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说，测试频密程度、确诊或阳性达到什么比率需要停课，有待同卫生防护中心敲定。他又希望今个月底3至11岁儿童接种疫苗的比率提高到8至9成。5月中考虑小学恢复全日面授安排。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担心新冠患者康复之后出现后遗症，希望社会不要将新冠病毒当作普通感冒，呼吁接种疫苗。他又说3至11岁小童接种率只有6成，令人担忧，呼吁家长带小童打针，学校亦要多做劝说工作。刘宇龙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感染的小童出现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他强调接种疫苗之后出现死亡、重症、抽筋和脑炎等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接近零。 美国首支全私人太空人团队乘坐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龙飞船抵达国际太空站。龙飞船是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朝早由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金乃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用了大约21个钟头成功同国际太空站对接。四个人将会停留8日，展开科研和教育等活动。除了美国前太空人阿莱格里亚之外，其余三个人都是富商，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三人都各自支付了$5,500万旅费。沙特阿拉伯话，随住疫情限制放宽，今年将会开放100万个麦加朝圣名额，俾海内外的信徒参与朝圣。官方通讯社引述沙特政府的声明说，今年前往麦加的朝圣者必须在65岁以下，并且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当局还说，来自海外的朝圣者必须出示出发前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亦必须遵从健康预防措施。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沙特连续2年限制年度朝圣活动的规模。2019年疫情前的朝圣人数达到250万人，前年只是容许1000名朝圣者参与，去年增加到6万人，但必须是完成疫苗接种的沙特公民或者当地居民，透过抽选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想提提大家要战胜新冠肺炎就快点去接种新冠疫苗啦。这个是令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的方法，快点打疫苗啦，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稳控疫情，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逐步回复正常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要出分力。在4月8日到10日3日内，每日一起用防疫服务包入面的套装做快速抗原检测，亦要带埋 KN95 口罩护己护人。检测为阳性，要在24小时内透过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尽快得到释放隔离同治疗。勤做检测，如实申报，众志成城，团结抗疫。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8个独立单元讲述8位功勋人物故事。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三营营长布置进攻346.6高地的战斗任务。李延年发表意见，俾出思路神密的作战建议。 4月10日起，早上11:45，国剧周末影院《功勋》，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ini News。对于同志平权运动推行不遗余力，系公开为同志发声嘅天后张惠妹早前喺小巨蛋进行 ASMR 世界巡回演唱会，佢喺台上边表示，佢有一个心愿，希望用佢嘅努力同大家一齐努力，等同志呢个称呼称谓呢个符号可以从世界上面消失，因为佢觉得冇人应该因为自己喜欢同性，需要被冠上一个特殊嘅身份或者冠上一个特别嘅称谓。佢话其实大家都一样，只系有真正嘅爱。跟住佢唱出彩虹呢一首歌曲，除咗 LED 荧幕上面有大片嘅彩虹之外，好多粉丝都拎起自己准备嘅彩虹旗一齐挥舞，令到现场气氛相当令人感动。被意大利包围嘅欧洲小国圣马里诺共和国早前迎接全世界首位公开出柜嘅执政官，平权人士称赞呢个系历史性嘅事件。58岁嘅隆代里系被立法机构选为两名执政官之一，将会喺未来六个月领导人口只系有34,000人嘅超级小国圣马里诺。呢个相对保守嘅天主教国家喺2004年先至将同性恋除罪化。隆代里发表声明话，过去只有政府部门嘅首长同总理曾经公开出柜，佢大概是全世界第一个属于 LGBT Plus 社群的执政官。在台湾地区，同婚专法就嚟实施，要满三年，但是其中规定只能收养另一半的亲生孩子。有民间团体和当地立会举办公听会，研究修法，希望促进多元家庭的保障。有学者指出，欧美国家已经有丰富的同志收养经验，他们同一般家庭一样，能够提供给小孩子教养能力，没有太大的差异。而根据当地的性平观念调查，有超过六成民众认为同性伴侣享有合法结婚权以及领养小孩的权利。这一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该晒 Tina。喂，最近咧，我唔知道啊，香港好少有朋友咧上咧，即系呢一个咧，即系 forum 啊。咁但系外国咧就好鬼 hit 嘅，有好多嘢睇嘅，咁就叫做 Reddit 啦。OK， 咁最近咧，我喺 Reddit 咧睇一个故事，我想讲俾大家听啦，即系等大家评一评一个理好嘛。OK， 咁喺 Reddit 里面咧，有个人就上载咗自己一个故事啦。佢话：我想问一下大家咧，即系其实你觉得我咁样做咧啱唔啱？同埋我呢个做法系咪好自私嘅咁样？咁呢一位朋友系咩咧？咁其实佢系一个原来一个同志嘅爹哋。OK， 已经出咗柜噶啦。咁原来咧，佢话咧，佢大概18岁咧已经结咗婚噶啦，即系同一个女人。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就未 come out 啦。咁但系大概婚姻维持咗几年之后咧，咁佢就离咗婚啦。咁但系佢话咧，同自己嘅妻子出柜之后咧，其实大家都保持一个友好嘅关系嘅。咁同埋佢哋生咗个女咁样啦。咁到佢咧就出咗柜之后咧，跟住佢有个新嘅 lover 啦，咁喺埋一齐好耐啦，甚至佢哋自己组成咗同志嘅 family 之后咧，有自己嘅仔仔添嘅。OK， 个 background 就系咁啦。咁跟住，其實佢講咩呢？原來呢個 gay dad 話呢，唉，我好煩惱啊，因為最近呢，我同前妻所生嘅女呢已經長大成人啦，咁就準備結婚啦，入教堂啦咁樣。佢話細細個嘅時候呢已經同我女講，就話唉，到時你嫁得出嘅時候呢，我就會呢即係 pay for your wedding 咁樣啦 ,ok? 咁但係呢，佢最近呢就有個煩惱啦，就因為呢佢嘅女女呢個婚禮又在即啦，但佢女女突然間同佢講話，爹哋啊，你可唔可以唔带你嘅丈夫同埋你个仔嚟我嘅 wedding 啊？因为我个家佣啊，同埋我家婆咧，其实佢哋系好 religious 啦，好虔诚嘅基督徒啦，同埋好保守噶。我唔想佢哋难做啊，同埋佢哋唔开心咁样啦。不如你嘅 husband 同埋你嘅仔仔都唔好嚟啦，就系你嚟啦咁样。咁佢爹哋听到之后咧，突然间觉得好错愕啦，有冇搞错啊？连我自己嘅同志 family 都唔可以出席你嘅婚礼啊咁样。咁於是乎一路之下就話，咁我都唔嚟啦，同埋我唔會 pay for your wedding 啦咁樣。咁然後跟住佢女女聽到之後，咁你咪即係反口囉，你細細個應承過我嫁得出你就會俾錢㗎啦吧咁樣。咁跟住佢女女仲要惡到就話，如果你唔嚟呀，咁我叫我親家就 walk me down the aisle 㗎啦，就唔係你㗎啦咁樣。咁跟住呢，佢就喺呢個 Reddit 裏面分享咗呢個故事之後呢，就問大家，其實我咁樣做，我咁樣堅持，我係咪好過分呀？我系咪即系好似我女女话斋，我好自私啊？咁你点睇咧？ 嗱，我话俾你听，我咧一定会照去，但系我会 drag 咗去咯。 点啊？ 但你去边个场合，你都系 drag 住去噶啦。 唔系咁佢唔俾我带老公啊嗰啲嘛？咁我你唔俾，咁我咪拣我自己中意着嘅衫咯。咁我就一定要着一套最爆嘅去咯。咁到时。咩都知道晒噶啦，咁咪，总言之，我又有得去，咁但系我又唔会失威咯，起码系咪先？ 系啦，同埋即系我系咯，我已经满足咗你要求啦，我冇带老公去啦，冇带个仔去啦，但你冇话俾我知我即系着咩衫去嘛，我就 drag 住，然后 walk you down the aisle， 梗系咯， 哇！你真系玩串 party 啫你， 咁我谂系佢玩串先咯， 系咯， 即系嗱。你又唔俾我带，即系我自己老公去，仲要我俾钱、啊，咁哇，咁好似即系虽然我系冇错应承咗你嘅，咁但系我都系爱你嘅，咁但系我觉得每人要一人让一步咯，咁你会觉得你嗰边嘅亲家唔开心，咁你觉得我又会好开心咩？我唔会好开心嘅，你咁样去即系turn down晒我，即系唔承认我呢边嘅家庭，我自己都会有好大嘅创伤咯。咁所以我一定要拿翻扎沙噶啦，我都要。 咪咯，梗系啦。高踭鞋有几高得几高添啦，系咪先？同埋一定要靓过自己个女啊，嗰、那个 drag 嘅装扮，同埋一定要系新娘装添啊， 着埋婚纱去添啊！ 唔系，我净觉得离晒大谱嘅呢件事，即系我觉得，即系上一代唔开通吓、啊，我觉得都系因为哦，你哋系时代嘅产物吓、啊，都仲有啲理由啊！你已经系后生噶咯，你都咁萌塞，同埋呢个场合 wedding 就系组织家庭嘛，大家都系 celebrate 你组织家庭呢个权利嘛，然后突然间你就唔俾自己爹哋去带自己嘅家庭成员嚟，即系话你就有权去组织家庭，同志就冇呢个权利啊！同志就要匿匿埋埋，哇！你作为一个女啊，我真系觉得争唔落咯。 嗯，同埋我会觉得咧，即系佢喺度顾及咧，即系所谓佢嘅老爷奶奶嘅心情咧。咁与此同时，我就觉得，咁究竟你有冇将你爹哋嗰个屋企嘅实况咧，其实同你嘅将会成为你嘅另一半嘅老公去讲咧？因为其实嗰样嘢你要谂紧，你爱我，你同我组织家庭，你应该接纳我全部所有嘅嘢噶嘛，无论好与唔好，或者诸如此类，同埋更加何况嗰样嘢，就算同志去组织家庭，唔系一件唔好嘅事嚟噶嘛。咁而家就正如好似头先 Brian 所讲，你好似搞到成件事咧系downgrade 晒啊，又或者系次咗啦已经。咁原来同志系冇需要去做组成家庭嘅，同埋你系如果你系组织家庭嘅话，其实你系唔应该添。咁我觉得件事唔得咯。咁我会坚持阿爸爸唔去嗰个婚礼，更加唔好出钱。 Come on。 嗱，咁我相信大家咧都會有用過呢、這個即係 Google Maps 噶啦，即係揾地方。 好驚 嘅， 唔知你問我哋咧係用過啲乜嘢咧，然後跟住仲要對住個麥型嗰啲型號咧，好突然間好緊張啊！之前嗰兩秒， 我哋冇啲鹹濕嘅 Google Maps 噶。 唔系啊，最大件事就系你用过嘅，唔代表我用过噶嘛。 系啦，Let's talk about sex， 然后第一句就问，你哋都用过噶啦，系咩嚟嘅咧？ 咁我相信呢个一定男女老幼啊，爹哋妈咪有手机都用过啦，就系、是、呢个 Google Maps， 即系上网即系嘅地图咁样啦，即、就、系、是、你搵边搵路啊，或者唔知道嘅地方都要开呢、這个即系 app 去睇噶啦。咁但系最近咧，原来咧就疯传咗咧一幅相，系咩咧？原来咧就系话美国英国啦，英国咧某个地方咧，咁就即系你知道 Google Map 嘅制成系如何嘅咧，就是、有一架车，咁上面有个镜头，咁样就360度咁样就即系 波波镜头， 系啦，就系周围咁样行咁样嘅，咁就录低晒即系成条街嘅实况啦，即系当时有咩人行过啊，只猫食紧嘢啊，都有机会系会被拍低咗嘅，咁然后就即系放上网咁样啦，咁可能隔一段时间先至会 update 之类咁样啦，咁但系咧就有一日咧就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咁就经过一个英国啦，一个类似农村嘅，即系比较乡下啲嘅地方嘅，咁就喺间石屋嗰度，咁石屋就有个窗，窗咧就冇窗帘，亦冇山窗，咁然后嗰个 Google Map 咧就录低咗入边咧嗰个入边有个人做紧一啲嘢，咁然后就亦都录得好清楚嘅，咁当时原来咧就系有一位男性咧系喺度自慰紧嘅。 哦，咁都影到？ 嗱，但系问题系咧，佢真系喺私人地方喺自己屋企度做嘛，佢只不过系冇开窗啫。咁但系你知道喺啲 冇闩窗嘅， 冇落帘冇落帘， 冇落帘啦吓。咁但系你知道其实喺啲吓即系农村地方咧，其实唔系我哋咁密集噶嘛。你一开窗就对面屋啊，即、就、系、是、你煮紧咩餸都见到啦，系咪？咁但系其实 同埋啲窗好大只， 系啦，你啲农庄真系好鬼远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完全系做紧嗰样嘢咧，佢哋唔系裸露噶，佢唔系想俾隔篱邻舍睇到噶。咁、但系邻舍就俾呢个 Google Map 吓、即系嗰个摄影机就拍到啦。即系我都觉得几惨啊，真系。 同埋你唔会预计到突然间会有即系有架车有个录影机喺个车头嗰度会拍嘢噶嘛？你系好自我嗰个时间应该 100% 好顾及自己， 好自我地好自我地自卫噶嘛？系咪？我第一次听到智慧系用自我嚟好形容啊！真系 好自己 求嘅，系啦，即系你又唔会，即系我架车我唔知啦，我冇见过啦，又唔会发出啲哔啵哔啵咁样嘅声去 warn 你哋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咧都拍到真系无可厚非啦。咁当然有啲人就话：，哇，有冇搞错啊？仲埋啲咩唔闩窗啊？唔落帘啊？咁阿 Brian 头先讲得啱啦，呢个系一个即系自己嘅地方啦。咁其实某程度上系你偷拍佢添，唔系 咯， 唔系佢特登裸露俾你睇， 唔系咯，系我就 Google 啊，系咪先？你侵犯我私隐啊！ 系啦，因为网友咧就不停咁样转载啊，又引起好多讨论咧。最后咧 ，Google 咧就用一招解决咗啦。不过其实普通嗰个招数，就系喺嗰个即系嗰足，即系系定格噶嘛，就喺、是、嗰个定格嗰度咧，啵咗佢咯，啵咗佢重要部位咯。 冇噶，喺呢一个网络世界里面咧，你只要咧系登过一次嘅话咧，就永远成为历史嘅。因为呢个世界有一样嘢叫 screen cap 嘅，冇嘢系 delete 得到嘅。 咁但系即系官方而家你上去即系。我俾个坐标你上去睇嗰幅图咧，其实会系 blur 咗嘅嗰个男人。 系、okay, 我就反而会唔会因为呢张相咧，而嗰个地方咧变成一个景点咯、啊？即系大家咧唯求希望可以目睹目睹咯。 有睇表演？ 唔系嘅，唔系睇表演，睇见下呢个嘅真人啊嘛。咁然之后去个地方，仲要唔识路，然之后开个 Google Map 先。 系啊， 你估迪士尼乐园 成为景点咧，连条村都要改埋名，叫自我村。OK， 喂，嗱，前嗰排我哋经常讲开有关即系迪士尼嘅新闻啦，就系、是、有关呢一个科罗拉多州啦，嗰、那个东飞机标啦，咁因为迪士尼好头痛啦，啊，不断要去吓，即、啊、系因为有啲公关嘅灾难啦，有啲关公嘅灾难啦，于是乎咧就即系到处要冚火啦。嗱、咁我想讲嘅有关 sex 嘅嘢咧，同咧迪士尼都有关嘅。咁我哋转头都会将即系呢张图咧就掟上呢个 Facebook， 等大家做个即系定夺咁样吓。咁原来咧喺好几年前咧，其实迪士尼咧出咗一张 gift card 啊。啲消費券啦，即係今個禮拜我哋收嘅消費券咁啊，但係就唔係電子消費券，係實體嘅消費券，就係$100嘅。咁、大家見下咧，就望一望咧，喺呢一張相裏面咧，其實咧就有阿 Mickey 同埋 Minnie 咧就攬埋一齊噶嘛，見唔見到啊？ 系咪有石石噶？ 系啦，石石啦。咁问题就唔系有石石。你望一望啦 ，Mini 咧着住嗰条嘅蓝色裙啦。你望上嘅时候咧，嗰条咁嘅裙咧，系咪令大家联想起另外一样嘢？ 有个图案仔喺中间。 唔系啊，蓝色嗰条裙啊，嗰条裙嘅形状啊。 因为佢啱啱大概喺胸口位有条线嘅，咁啊 mini 又娇小啲啦，咁所以咧， 唔系望上嘅时候咧，正唔觉得咧？因为其实啊喺隔篱嘅 Mickey 咧又揽住阿 mini 噶嘛，咁于是乎揽到佢条裙噶嘛，但你见到望上去咧，乍眼一睇咧，嗰条蓝色裙咧，似唔似一个蓝色嘅 dildo 啊？ 同埋顶住阿 Mickey 个下巴咯， 系啦。咁于是乎咧，最近咧就因为有人抄翻呢一张咧，就几年前出嘅 gift 卡，因为而家都通用嘅嗰张 gift 卡。咁有一个咧恐同嘅组织就走出嚟话：，哇，众神何体统嘅？迪士尼神早啊，已经喺度咧出啲咁嘅 gift 卡啊，有啲即系啲所谓嗰啲阴谋论嗰啲啦，摆到明就系想荼毒我哋嘅小朋友，去散播呢个 gay agenda， 连个蓝色嘅 dildo 啊，都系摆喺一张 gift 卡度啊，离晒大谱啊咁样。但我望多几次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又真系几似喎，其实。 但如果系咁话嘅话，其实迪士尼有好多唔同嘅 character， 都系得上半身有衫嘅啫嘛，下半身系冇裤噶。 咁嗰啲系咪神咁想嚟荼毒啲小朋友啊？ 系啊，咁但系我又觉得咧，因为咧最近迪士尼啦，就住佢哋嘅反同啦，啊 ，OK， 又或者系迟迟未就住呢个东西机标表态啦，咁所以今次就算讲完之后，就算嗰样嘢几荒谬都好咧，我都唔会帮呢个迪士尼讲好说话嘅。我只会话又真系好似嘅咁咯， 嗯，想象力真系丰富啦。 咁大家开心咪得咯。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有时喺啲即系啲漫画入边揾到啲咁有趣嘅图案。嗱，咁我想讲下咧，其实咧你哋会唔会咧介意咧俾一啲好朋友见到你嘅裸体嘅咧？ 我点解要无啦俾朋友睇我裸体啊？即系而家 zoom zoom 下，我要俾你睇个裸体，然后我觉得你哋应该唔会介意嘅。既然我唔介意嘅时候，系嘛？即系正如有人讲咧，只要你唔尴尬咧，尴尬嘅就系人哋无耻系无敌嘅。 我同啲闺蜜有讨论过呢个问题噶，因为咧，其实我哋好中意咧去日本旅行噶嘛。咁日本旅行其中一个好好嘅即系一个好去处咧，就系浸温泉。咁你知道咧，去到日本浸温泉咧，咁你同你啲闺蜜会唔会一齐去大浴池嗰度去浸温泉，定系自己喺间房仔里边浸就算咧？其实我哋同啲闺蜜咧系讨论过呢个问题嘅，因为咧识咗成十几廿年都好啦，其实你系冇见过佢肉白相间嘅样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去到日本浸温泉嘅时候，就冇可能唔见噶啦嘛，仲要见得好仔细啊嘛，因为你上嗰个温泉落嗰个温泉都会见晒所有嘅嘢咯。咁所以曾经系有好多讨论过嘅，咁亦都中间有一啲嘅朋友话觉得 OK 冇问题，都识咗咁多年咯，又唔系我嘅嘢你都有噶啦 ，suppose 咁所以应该冇问题嘅。咁但系另外有一啲咧就话打死都唔肯嘅，宁愿自己喺间房度浸温泉就算噶啦。 唔系，但系有阵时咧，我会觉得咧最尴尬咧唔系话见到。即是对方同性啦吓嘅裸体咯，即是可能其实你都唔系好想睇到啦，又即系唔系你杯茶咁样啦，系咪？咁但系咧最尴尬就话、是、啊，当大家肉白相嘅时候咧，你见到对方咧嘅视线啊，系打量紧你下面嘅时候咧，我觉得呢样嘢系最尴尬，因为嗰刻你点咧？哦 ，OK， 大家肉白相见，你保持嗰、那个啊。即系视线 眼望眼， 系继续眼望眼 level 啊，定系咁都好奇要立一立嘅，立一立啫。 点解我会咁问呢？因为最近我睇咗一条片咧，原来就系咧两个好朋友啦，咁咧佢哋就要剥晒衫，真系剥到见晒嘅，一样嘢都冇着嘅，然后咧为对方咧画一个自画像。不过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佢哋会有好多嘅唔同嘅沟通啊，咁同埋好多倾偈啦，同埋咧即系讲好多佢哋成长嘅过程啊，或者佢对身体自己有啲咩部分唔满意或者满意，但系佢嘅好朋友咧亦都会从佢身体咧亦都话俾佢听，哦，其实唔系啊，即系都 OK 啊，或者系即系点样点样，即系有佢哋嘅即系个沟通咯。咁过程入边咧，慢慢。原来呢对好朋友咧，就更加发现，即系佢哋可以系无所不谈，同埋就算系完全即系裸体肉白相见咧，都唔再尴尬咯。啲友情即系冇 sex 喺入边啦，不过就真系好性感啦，成个裸体晒，咁就令到佢哋友情咧更加升华咗嘅。咁我觉得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都几好嘅活动咯。不过要真系揾一个朋友肯咧，同你真系肯剥衫，然后系仲要剥衫几个钟，你要对嘴画画嘅，即系画咁耐。咁都一个友情嘅考验嚟嘅，我觉得。 如果画你嗰啲系陌生人，即系譬如可能你做一个裸体嘅模特儿，你又得唔得啊？我唔 OK 啊？嗱，你 我咪收钱 俾人画嗰啲，系啦。 唔系，同埋 望住你画嗰啲系唔识噶嘛。 同埋你就话透过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互相画裸体嘅过程里面，增加大家嘅沟通啦，可能友谊会增进咗啦。咁但系你未讲咧，就系话画完之后咧，大家睇对方咧嗰幅画，原来画一啲某处重要嘅部位。画细咗，又即系画大咗，我觉得都会影响关系嘅。其实 但好得意咧，其实佢哋两个画出嚟咧，都系好抽象嘅。原来唔系一个即系就咁，即系人体就画一个人嘅 body 出嚟。佢哋都有画嘅，但系佢就冇画到好仔细嘅。但系画咗好多佢一路倾偈啊，一路想象嘅空间啊。即系有一个咧就讲话，我细个其实都会俾人欺凌嘅，所以咧我先而家练到咁大只，因为一个真系好大只、好靓仔下嘅。咁一个就肥肥。 肥地咁樣啦。咁跟住嗰個即係肥肥地幫佢畫嗰個咧，就畫咗一個黑影咧，坐喺個樓梯嗰度，好似喊咁樣嘅，背後咧就企咗一個好強壯嘅男人，即係好似係佢以前細個就係咁啦，而家已經成為一個強壯嘅身體啦。即係呢個就係佢畫出嚟嘅畫咯，對佢咁，所以佢哋就會有更加多嘅了解啦。咁啊，純粹唔係真係話，我要畫到你六嚿腹肌啊，即係幾多個，即係個胸有幾大， 唔係寫實嘅咁樣。 係啦，咁反而係一啲抽象同埋一啲比較感性啲嘅對話咧，就係即係依條片入邊出現啦。 嗯， 其实我觉得咧画画有唔同嘅颜色啦，咁临到最尾嘅时候咧，我觉得今晚咧点都要听一听咧张惠妹嘅彩虹嘅，因为头先几啲 news 都有讲啦，就系佢喺个演唱会咧，除咗唱呢首歌之外咧，其实真系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真系好想去睇嘅，因为全场好多人咧同一时间咧都系拎住个彩虹旗喺度揈啊，你谂成个嘅感觉嘅成个气氛咧，真系高涨到不得了。咁所以如果即系希望迟啲啦，香港有呢个演唱会睇啦，亦都希望如果我哋可以有机会睇。老张为每嘅演唱会嘅话咧，即管带埋色彩缤纷嘅彩虹旗去支持大家。 送嚟呢一首张惠妹嘅就系彩虹，结束今个星期嘅自己人。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你整齐洁白的床，是我倾诉的地方，抱你哭着到天亮。你等待幸福的厨房。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唱。衣柜不算太宽，藏着你的天堂，依然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继续碰撞，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你用巨大的坚强总能抵挡，当尖锐眼光，当刺耳声响，你用彩虹算太宽，藏着你的